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52集，桃子味公孙。展昭和白玉堂先跟小五到后山，果真在冰瀑旁边有一个山洞，洞里很冷，有一具尸体躺在一张长长的草席上边，因为冰封了，所以没有腐烂，是个穿青色服装的道士，30多岁，样貌也不错。展昭用竹席将尸体卷上，和白玉堂一起动手将尸体抬回到了小屋。公孙和小四子收拾出了一些书籍，赵普在院子里用厨房里找到的柴火堆了一个台子。展昭和白玉堂将尸体放到台子上，赵普在厨房找了些火油将台子点燃，小五静静地趴在一旁看着钟灵的尸体被火化，虎目之中是一种平静。老虎毕竟老虎，它不是猫，没有猫的黏腻，更不是狗，没有狗的热诚，它是万兽中的王者。小五的神情像是在告别一个逝去的朋友，金色的虎眸仿佛可以看透一切。展昭轻轻摸了摸小五的脑袋以示安慰，小五用大脑袋蹭他。这时远处传来了邹良的声音， 王爷，这都能找来？ 没一会儿就看到一大群人过来了，邹良和哲影带着好些影卫和士兵，赵普赶紧提醒他们别踩进梅林被扎成蜂窝。死活要跟来的包拯见众人都没事，长出了口气，刚才听说众人掉下山崖，他惊得脑袋嗡一声，庞太师当时就喘不上气来了。 王爷，幸亏你懂得以狼烟为信号。 赵普听到包拯一句话，嘴角抽了抽，看了看正烧死人的柴堆， 这没带响箭怎么就不记得以狼烟做信号了呢？ 展昭将书信给包拯看，包拯看完之后也皱眉， 看来暗中有案呢。 那个要我们几个死的人，可能就是不想我们查到那个秘密的人。 邹良等人是结了长长的绳子从悬崖上下来的，哲影比较机灵，还带了几个熟悉当地地理的樵夫下来，但是众人似乎都不知道这林子里有个梅林或者瀑布。白玉堂观察了一下附近的地形，才发现梅林外边的松林被砍掉了一部分，很精妙地布了一个阵，从林子外面真的很难走进来。 看来这个钟灵的确是对阵势五行非常有研究，松树林布置得跟个迷宫似的，这种阵法我在书上看过，叫木桩阵，很精妙。 是叫木桩阵， 你会不？ 不会，我只会纸上谈兵。 哎呀，这是个人才啊，死早了，这留着打仗多好啊。 邹良他们也点头表示是这么回事。赵普一拍白玉堂的肩膀， 你会的哦。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无奈点头，赵普得逞似的一笑， 那以后哪次要是用得上了，我就派人找你来啊。 展昭哭笑不得，赵普都打遍天下无敌手了，他还想跟谁打仗？那些兵将上阵一看他腿都软了，还用得着布阵？公孙表示这里的书籍都很珍贵，而且可能能通过其他的卷宗找到一些线索，所以赵普让邹良将这里的书籍都搬走，但是不要破坏这草屋以及这一片梅林，毕竟这里是唯一见证过钟灵和路遥存在过的地方，而且也的确很美。邹良带着人办事去了， 包拯就看向赵普， 王爷要不要先离开这里啊？ 赵普今天本是出来撞桃花的，没想到被个果子砸中，早就没兴趣了，伸手接过公孙手里的小四子，戳戳他腮帮子， 走了，饿死了，回去吃馄饨。 小四子坐在赵普胳膊上，却是向着林子的方向望。怎么了？ 出发还早呢，林子里好像很漂亮。 小四子一指松树林，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的确，前方还有一大片一望无际的松林，松树更加的稀疏，雪松上边积了些雪花，颜色呈现淡紫色，如梦似幻，松软的雪地没有被踩过，白茫茫一片。 我也想走回去，小五上山崖有难度，另外我想四处走走，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发现。 小五往前走了两步，轻快地跑进了雪地里，并且甩了甩浓密的鬃毛，雪花飞了起来。这时候众人才发现，小五蓝灰色的皮毛在这片雪松林里看起来一点都不突兀。 他应该认识出去的路。 白玉堂示意跟着小五走，反正他已经帮钟林完成了遗愿。展昭背着手和白玉堂一起跟着小五进了林子，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看了看小四子。小四子笑眯眯，那意思很明白，一起走呗。 说不定前面有片桃林呢，你看这里都有梅林了不是？ 嘴平啊，敢笑话我。 赵普这当兵的遇上公孙这书生，反而是吃瘪的时候多。他又宠小四子，愿意走就走呗，于是抱着小四子跑进林子去了。包大人不太放心，几个影卫就说跟着赵普一起走不会有事儿。包拯想了想也觉得多虑了，谁能对这几个人干什么呢？于是和邹良等人先原路回去了。包拯得赶紧去给庞吉报平安去，不然那胖子醒过来说不定就中风了。他死活倒是小，就是尸体太胖扛回去忒费劲儿了，就地烧了又不好交代。白玉堂和展昭走在前边跟着小五，公孙和赵普走得比较后面。众人倒是不怕迷路，因为此时雪已经小了不少，原本地上的雪又厚，前边人走过留下了很深的脚印，再加上小五那一串特殊的大梅花爪印，很好的指明了路。公孙悠哉地溜达着，小四子坐在赵普胳膊上，伸手轻轻戳着路边的雪松花。走了几步，公孙突然跑到前边一点，伸手捡起了一颗亮晶晶的珠子，举起来对着阳光给小四子看。小四子看到晶莹剔透的珠子里有一片完整的雪花，就伸手接了过来，自己对着光亮处看了起来，落了一脸的雪花，就伸手拍脸。公孙赶忙抓住他手， 我说多少次了不准拍脸，不疼啊。 小四子笑眯眯地将脸凑过去给公孙，雪花已经融化在他胖乎乎的脸上了，晶莹的水珠和他手里的雪燕珠一样透光。公孙拿出一块柔软的手帕，轻轻给小四子擦脸上的水珠，擦完后还从腰间拿出一个小罐子来，里边有白色的柔软膏体。赵普之前也发现了，公孙每次给小四子洗完脸都给他擦一点上去，这东西挺香的，一股桃子味儿。 这是什么呀？ 擦脸的面油。 公孙边说边掐掐小四子滑溜溜水嫩嫩的腮帮子。 皮肤好吧，这药膏我是用水蜜桃和草药做的，夏天不会腻，春天不长痘，秋天不会干，冬天还不会裂。 这么神？ 那你要不要试试？ 公孙笑着用手指头捞了一块面油出来，按在赵普的腮帮子上，然后涂涂涂。赵普就闻到一股桃花香，又好像是桃子味儿，不过双眼是看着公孙养着的脸的。 这书生不是自己也擦面油吗？皮肤也挺好啊，又白，不知道有没有桃子味。 其实啊，公孙平日都不怎么给赵普好脸色看，今日也不知道是这阳光还是这雪，衬得他整个人都异常的温和乖顺。公孙给赵普擦完了，捏住他腮帮子揉了揉。 干嘛？ 还别说，你整天风吹日晒的，皮肤还不错呀，估计是因为容易出汗。 说完，公孙抱过傻呆呆张大了嘴巴看着两人的小四子，踩着前边展昭白玉堂踩出来的脚印走向前了。小四子这会儿才回过神来。 刚才爹爹和舅舅靠得好近，还有爹爹各种摸舅舅，那个是不是可以算调戏？于是爹爹调戏了舅舅，应该负责。 小四子越想越觉得心情好，回头看就见赵普在后边跟着呢，边走边不自觉地伸手去摸半边脸。 好大一股桃子味啊。 想到这里，赵普抬头看了看抱着小四子的公孙，望了望天。 这桃子确实带子，带的还是个儿子。 而且， 公孙突然打了个喷嚏，揉鼻子。赵普也回过神来了，晃了晃头。 脑子可能被门夹了，胡思乱想什么呢？ 最后边，子影抱着胳膊看折影。 小四子皮肤是好啊，跟个面团子似的。 你只看到小四子了，没看到别的？ 看到什么？ 折影嘴角抽了抽，子影立刻四外望。 有情况？ 折影叹了口气，决定无视他，摇头跟着赵普走，子影赶紧跟上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